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自称自己的职业是高端保姆，不过看他的样子实在是不像。那么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今天我跟路边的小商贩聊天，我说自己是家庭保姆，他还不信，还说保姆还戴眼镜。我就说了，哪条法律条文不许家庭保姆戴眼镜了？要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得先从女性做起嘛。 你不会真是保姆吧？看起来真不像。而且保姆有时间来酒吧？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搞职业歧视呢？谁说保姆就不能来酒吧了？挣的都是血汗钱，还不许人花了？ 不不不，其实我没那个， 虽然我这个保姆根本不挣钱吧。 啊， 哼，谁让我是高端保姆呢？哈，放心，今天我身上带着钱呢，不会少你的酒钱的。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你说你是不挣钱的高端保姆， 说白了就是家庭主妇呗。哦，我也有工作，在学校当美术老师，白天我是老师，到了下班以后就是高端保姆了。 你老公不会真拿你当保姆对待吧？ 那倒没有，我们俩关系很好，他也和我一样也是老师。我们呐是从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谈恋爱了，到了真谈婚论嫁的时候，两个穷学生根本就谈不上彩礼嫁妆、买房买车的事儿，连婚礼都没办。我记得有一天，我老公风风火火地把我拽到他们宿舍，特神秘地跟我说，给你看几样东西，也是送你的结婚大礼。结果 他送你什么了？ 他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掏了出来，一边掏一边还炫耀呢。你看啊，这是蒸锅，这是炒勺，这是菜刀，这是炒菜用的铲刀。 他就送你这些当结婚礼物？ 是啊，当时我也懵了，就随手拿起那把炒勺，好家伙，竟然没拿动。我老公还在那儿笑呢，说这些都是送你的，以后就看你的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开始丢人现眼的生活了。 你不会做饭？ 从小到大我真的只会读书和画画。当时我们住在学生公寓楼里，宿舍只有10平米，四家共用一个公共厨房。你知道吗，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厨房，哪怕宿舍是公用的都行啊。真的太丢脸了，每次进厨房我都跟上刑场一样，有时候觉得实在扛不下去了， 就只能跑回房间抱着枕头哭。 不至于吧，难道邻居真的要笑话你啊？ 主要是看别人做饭那么利索，我笨手笨脚的，脸上实在挂不住啊。其实邻居们都还挺好的，就说跟我一个厨房的王姐一家吧，他们是从山东搬来的，特别会做饭又热情。王姐老鼓励我说，你看啊，考大学那么难你都考上了，做饭比这简单多了，实践的东西往往是最简单的。其实我心里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我看别人做饭都是有说有笑跟玩似的，可怎么一到我这儿就全乱套了呢？ 其实啊，做饭这事儿啊，就是熟练工种，多练练就好了。 道理我是懂啊，可过程太痛苦了。有一次王姐他们两口子去忙别的事儿了，没有他们监督，我在厨房手忙脚乱，弄得一塌糊涂，蒸个米饭都能忘了放水，直接干蒸的 啊。 最后我老公刚走到二楼就闻到我们家五楼厨房的糊味了。 那后来这顿饭你们是怎么吃的？ 哎，还是王姐照顾我们，直接把他们家的油饼拿过来让我们当晚饭吃了。 哎呀，你老公知道你不擅长做饭也不说帮帮你啊？ 帮啊，自打饭烧糊之后我老公就决定自己下厨了，但我也没闲着，每次逛街都会主动到书店买一堆菜谱回来，最后菜谱的数量都快超过我专业书的数量了。 嚯，真够好学的。 我实践差，那就先研究理论呗，然后再用理论指导实践。不过实践过程还是出了好多洋相，记得有一次我直接把馒头蒸成了铁疙瘩，还有一次包饺子，我和老公从晚上6点多包到了后半夜2点多。 啊， 真的，和面擀皮太费事儿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常躲开饭点儿，趁厨房没人，我掌勺，老公捧着菜谱给我读，我俩一起合作做饭。 这一起研究做饭，倒是也能增进夫妻感情啊。哎，这么下功夫，你现在的手艺应该不差了吧？ 现在那是练出来了，所以这活儿不就又是我的了吗？而且除了做饭，我还得洗衣服、收拾房子。不过那些倒是我擅长的了，因为我父母是医生，我从小是在医院里泡大的，特别爱干净。哎，我第一次听到洗刷刷洗刷刷那首歌的时候，还以为他是给我量身打造的呢。 你到底是有多爱干净啊？ 这么说吧，后来我们手头宽裕了，有钱买洗衣机了，但基本也用不上，因为我一直觉得手洗比机洗干净。哎，就跟那个农民一定要亲手把秧苗插到地里心里才踏实一样。 理解理解。 我跟你说啊，我们住宿舍那会儿，我每天晚上都要在公共洗手间忙到10点以后，就是给我老公洗衣服烫衣服。邻居还说呢，你这没孩子怎么也老这么洗呀、啊、跟伺候婴儿没什么两样。我就说，哎，想开了，把他当大儿子伺候了，好在不用换尿布。 哎，我觉得你老公啊，迟早会被你惯成个大儿子的。 已经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老公下班回来跟我说，他同事以为他穿的衬衫是新买的，打死都不相信那件衣服都已经穿了10来年了。我妹也总是跟我说，我们家人走到哪儿都飘着一股皂香，每次听他们这么说我别提多得意了。哎，包括收拾屋子也是，同事来家里玩，看见我们家那么整齐，还会酸溜溜地说，没孩子笑话不干净，没老人笑话不孝顺。哎，说的真是太对了，没过几年我就深有体会啊。 是不是因为有孩子了呀？ 没错，我生完儿子坐月子那会儿，家就已经乱得没法看了，所以还没出月子我就忍不了了，开始全面大扫除。我老公哎，倒是躺床上不动了，说自己腰疼。我跟他说，你真是太适合坐月子了。 你看看，男人啊，就是不能惯着。 哎，你竟然不向着你们男同胞。 我只是向着有理的一方。 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跟你聊天呢。你说的没错，我老公啊，真是被我惯坏了。有一次，我们校长跟我说，你老公在家肯定不干活。我说，哎，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昨天和你老公握手，哎呦，比我的手还软还滑，我在家就不干活， 可见你老公就更不可能干活了。我回家就真握了握我老公的手，果不其然呐，他的皮肤太光滑了，真是个少爷的手。 那你还不说说他，让他帮你一起干家务啊？ 主要是他干活我也不放心呐。不过好在后来家里请了保姆，我也总算能解放出来过几天小资的生活了，下了班也可以支起画板画画看看书了。不过可惜啊，好景不长啊，家里用的最熟的保姆因为老家出了事儿，说走就走了，所以我只能自己继续当保姆了。我记得最忙的那段时间，周末还要给毕业班补课，幼儿园也关门，我只能求老公帮忙看孩子。其实我要求不高，只要不磕着碰着就行，可是呢，哼， 他没照顾好孩子。 孩子倒是照顾得挺好，但是哎，每次我补课回来还没进门，就能在楼道里听到我老公在声嘶力竭地唱他最喜欢的小白羊。你说都有心情唱歌了，家里必然应该是一片歌舞升平吧。 嗯， 可进家门一看，那个景象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刚打完仗呢。 啊，这不至于吧。 哼，我老公才不管什么整齐不整齐，他的理论是家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家的奴隶，所以呀，他从来就不在乎乱不乱，只要儿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那不就是胜利完成任务吗？ 嗨，有时候啊，男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只认主要矛盾，其他的次要矛盾基本都可以忽视。 可他好歹也应该珍惜一下我的劳动成果吧。 对啊，这种矛盾啊，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所以夫妻之间才需要互相理解体谅，你得多和他谈谈。 没少谈，跟你说没用，而且啊，他还把这种理念灌输给我儿子呢。就说有一次劳动节，我们去郊外放风筝，路上我老公就跟我儿子说，你以后找媳妇儿就得找我媳妇儿这样的高端保姆，能干活，懂教育，还会开车，还能倒贴工资，家有丑妻是个宝啊。 他这话说的也太伤人了吧。 他就是开玩笑说的，经常这样。前两天他还跟我儿子说呢，当年第一次拉你妈妈的手过马路，哎呦，那手嫩得就跟小水葱似的，现在不行了，成老葱了。原来他连炒勺都拿不动，现在炒勺装满了水还步履如飞呢。 那还不是为这个家操劳的。 是啊，我就跟他抱怨说，我这哪是画画的手啊，就是劳动人民的手，全是老茧。可每次我一抱怨，我老公就会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办法呀，你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谁的丫鬟？他说这话我怎么就这么不爱听呢？ 男人不都这样吗？ 哎，你可别把我们男人都一棒子打死啊。 好好好，我可能太绝对了吧，现在年轻人思想都开放了，但我们那代人还是挺传统的，女人做家务那也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高级保姆一旦当上，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要想休个假简直麻烦死了。就说有一次期末考试结束，学校组织老师出去玩，可我得照顾孩子啊，我就在电话里跟老公抱怨，他还在出差，但我没想到第二天他竟然提前出差回来了，就是为了让我能去玩一趟，他来照顾孩子。 哟，这还像是个体贴的男人。 我当时也感动坏了，临走之前对他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到酒店以后几个同事说一块打打牌吧，结果刚坐定，老公就打电话过来问我饭怎么蒸。 啊，已经退化到饭都忘了怎么蒸了。 是啊，我就跟他说把米放在水里洗几遍再蒸，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问我放多少水，就这么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同事们都烦了，让我告诉他出去吃算了，可他说儿子不干。就因为这些电话，我最后连牌都没打成，有的同事直接跟我来了一句，他这是还没断奶啊。 哎呀，说的真是一针见血呢。 哎，之后那个晚上电话就没断过，他还问我洗衣机怎么用，我说全自动的，你按一下按钮就行啊，他又问按哪个按钮啊，把我气的，我就直接让他去看说明书，他又说看不懂。 不至于这么笨吧。 他心里怎么想的我还能不知道，他就是希望把我弄烦了，直接让他不要洗了最好，我偏不，我就告诉他看不懂说明书是吧， 那就用原始方法洗呗。 原始方法？ 就是手洗啊。 洗衣机他都不会用，他还会手洗啊？ 那没办法，儿子的校服不洗出来，下周穿什么？可你猜我第二天回去看见什么了？ 什么呀？ 客厅没人，我就往厕所里找，发现厕所的地上放着个板凳，地上两个盆儿，儿子的校服裤子一条腿在盆里，一条拖在地上，另一个脸盆浸泡着校服上衣，肥皂盒还反扣在地上，洗衣粉撒得到处都是。 又是一个战场啊。 还不止一个战场呢，厨房更惨烈，水池里泡着锅碗瓢盆，我还能看出来昨天爷俩吃的是鱼还是武昌鱼，饭桌上易拉罐食品袋放的是乱七八糟，这才一天没回来，这个家就跟被打了劫似的。我心说，哎，不会真有坏人闯进来了吧，怎么人都不见了？结果突然就听见一声大吼，缴枪不杀。好家伙，这爷俩突然从门后就窜出来了，吓得我直接就跳起来了。他们俩倒是笑得前仰后合，我真是哭死的心都有了。 这看来他爷俩是一条战线上的呀。 哎，一个个的对我这个高端保姆啊真是一点尊重都没有。 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黑刺里金酒、紫罗兰利口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乒乓。 乒乓球的那个乒乓吗？ 对，我觉得乒乓球啊，很适合形容夫妻的关系。 怎么说啊？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肯定会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产生矛盾。比如，你喜欢干净整齐，他却不介意脏乱，还有家务活的分担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啊，就像一个个小小的乒乓球，但你给我的感觉却是，你老公把乒乓球打过来之后，你就直接用手接住了，并且准备接住下一个打来的球，因为你好像都能解决。 难道还让我把球打回去不成？那不就成了互相扯皮吗？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把球打回去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要一起处理问题。比如洗校服那件事，虽然他把厕所弄得一团乱，但既然他已经开始洗了，我的建议就是不必要帮他收拾烂摊子，让他把校服洗完，把厕所收拾干净，就像你在电话里不纵容他不想洗衣服这件事一样。 可洗不干净怎么办呢？ 让孩子穿几次不算很干净的校服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而且看起来你儿子好像也不怎么介意。什么事儿啊，熟练了就好了，就像你学做饭一样，所以你至少要把球打回去几次，给老公锻炼的机会，这样呢他能渐渐明白家务的辛劳和高端保姆的不易。 可他要是每次都弄成这样，我可能真受不了，还不如我自己来利索呢。 所以好多人才说啊，婚姻是妥协的过程，妥协确实是一种智慧，但是要看怎么妥协。你已经在自己的家庭地位上妥协的太多了，以至于连你老公都在开玩笑说你是高端保姆。与其这样，倒不如对自己洁癖的生活习惯做一些妥协，让你丈夫儿子都参与到家庭的清洁整顿工作中来。他们一开始呢或许做的并不让你满意，你也不必要太苛刻，时间长了他们自然会知道尊重你的劳动是多么的重要。别看这乒乓球小啊，想打好了真不容易。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高端保姆的生活》，原作高粱米粒，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浅草菲菲、晨光，录音董珂。

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30到1:00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继续探寻民国历史。